欢迎到我他周报，我系杰德， 我系贝尔。 今日2025年8月25号星期一，暑假最后阶段就进入咗。 呢度系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。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余大姐都讲埋啦， 跟住 Comicky 乜都过晒啦。咁啊， 咁琴日 其实仲有个啱啱过咗礼拜，唔系 FFF 都会讲， 会讲。 Gamecom 2025 FF 我就见到阿 Elaco 同埋阿中文洗晒版啫。除咗佢两个， 阵间先讲啦。咁 Gamecom 嘅状态咧就系入咗嚟噶啦，即系亲爱的，你入咗嚟噶啦，即系喂，完全系唔觉佢搞完咗咯，老老实实。 我知道有啲 game 发表咗，但我冇留意到系原来 Gamecom 关 系 嘅。 系啊，系有消息嘅，但系后屘先知道原来佢搞咗。嗱，虽然理论物理上系物理上我真系好近嘅，但系唔系真系非常之近啊，都要过几个钟头噶。总之嗰边搞 event， 咁啊有啲消息翻咗出嚟，咁最后喺 game 嗰边就 game 先讲啦。不过有个动画化相关嘅消息就有讲话，其实之前都有讲咗会做噶啦，呢、这个只狼嘅动画化，咁啊而家夜见有 trailer 成，望起嚟就系好鬼佬中。中意嗰种日式风格咯， 好 Netflix， 好 Netflix 嗰种咯 ，Netflix 鬼佬 feel 咯。 你都可以咁讲啦，即系因为仲要系施舍，已经见到施舍嘅 logo， 即系喺欧美呢边好多时做日本动画代理嗰间 CRUNC。我通常我都唔记得佢名字点串，总之我就通常就叫佢施舍算啦。总之就系一间你觉得几乎系喺欧洲一家独大咁滞嘅日本 ACG 代理商啦，你咁样理解啦。咁望落去应该就系、照顾鬼佬噶啦。不过、如果你哋日本人有兴趣嘅，咪睇顺便睇埋咯，嗰一只咯，即系 都觉得唔多好睇嘅款，一睇样就觉得佢冇好睇嘅。 一般嚟讲呢啲施舍代理动画咧，都系会慢半拍嘅。今次咁早。早期就已经很明显就是、合作做嘢，咁因为要迁就他哋的口味啦，咁就你我谂睇开日本的我动画，我哋咧就算啦，你都系要睇2077算够数啦。咁讲翻啲正正常常的动画化啦， 咁其实都正常嘅，只不过唔啱位睇啫。嗱，动画《末世二轮之旅》， 我觉得呢套嘢应该要叫做《终末二轮旅行》嘅。 又是那类嘢，即系又系一两个靓妹揸住个车去去旅行，但系唔知乜异世界嗰啲古灵精怪嘢。 唔系异世界，系个世界已经灭亡咗。 又系嗰啲嘢啦，妖！ 喂 ，exactly 系《终末少女旅行》嗰只咯， 咪就 系 咯，妖！ 但个风格唔一样，风格唔一样，因为《终末少女旅行》多啲末世苍凉感比较强烈啲，呢边比较悠闲啲。嗱，你唔好后面爆击我啊，大佬，上次已经试够咗噶啦。 我咧多数都系会嘅。 唔知道，我真系唔敢讲，因为我唔知道。咁啊，而且仲要系又系你又包一行，今次系扣兼剧本。 好认真嗰句，你不如直情，我觉得你唔使末世啦，算你直情系咩两个靓妹暑假时候孭住个背囊，跟住全国旅行，咁我觉得已经够噶啦。你唔好搞咩末世啦，你搞末世咧，硬系要搞啲古灵精怪嘢，结果咧去到最后唔知点样收科，屌，镬捻镬都系咁嘅呢片。 即系因为《终末少女旅行》咧，佢系真系，即系佢个末世系有真系末世嚟嘅，即系成个世界已经变咗废墟嗰种颓废啊嗰种感觉。但系呢套冇咁咩啊，比较似系所有人消失晒咁滞，嗰种 style 就冇咁荒谬。咁你。咁你点解要做末世呢即系我就惊佢会最后同你嚟个嗰种反转。不过就 都系我放心啦，我都系九成会咁样嘅。所以咪头先我咪讲咯，其实呢类咁嘅剧情，所谓叫做公路旅行片，系唔使搞咁捻复杂，懒系要末世，懒系要古灵精怪嘢嘅。你讲两个女高中生孭住个背囊，暑假我突然间莫名其妙地话。我要在个暑假里面挑战全日本环绕一周电单车旅行，咁你就可以玩成玩三年八个月噶啦，画几长都得噶呢啲嘢，莫名其妙。你因为呢啲嘢最麻烦就系咩？你系唔知点收科嘅，写到最后戆鸠啊！真系。 我觉得佢原因点解要 set 做末世咧，比较似系因为呢个世界冇其他人了。 妖， 真系纯粹系唔会有人打搅佢哋咁解。你去旅行，你点都会撞到人噶嘛。咁佢只系一个合理地，净系得翻两个人嘅世界咯。 我讲话就系任何嘢，总加女子高生都点噶啦，唔使再加其他嘢噶啦。 我睇我需唔需要又唱翻嗰首歌咯？ 妖真系 咁啊！我跟住就到你回合了。 好啦，跟住咧就系啦，又系考验我嘅，睇下先。贯彻辅助魔法支援弱小队友的宫廷魔法师，惨遭驱逐后，逐渐成为最强冒险者。唔好长，一口气读得晒嘅。 合理咯，应该叫做，我唔知系咪俾人训练，已经系俾人训练到嗰个价值观有啲扭曲噶啦。我觉得最少呢句嘢唔系鉴粗嚟，应该真系鉴粗嚟现场佢啊。但系最少唔系一个副标再加成句句子喺后面咯，即系最少系一句句子咯。 又系少少加网站嘅嘢嘅。 黄道退队流冇噶啦，基本上讲完噶啦，已经系。 又系不安一行，声优方面我系唔知点解就系、是。点解阿 Shikako 啊，即系九个月外嚟香咧，佢成日接埋啲古灵精怪 job 嘅咧？我发现咗佢接出呢啲咩，对佢配音女主角啲系啲古灵精怪片嘅，莫名其妙嘅，即系依讲真就系、是。 某程度嚟讲，呢啲作品已经变咗现在嘅王道，或者系最少系主流啦，所以冇得讲噶啦。咁啊，顺带一提啦，阿北岸一客都系做系购。 佢即系你唔好抢啲新仔抢生意啦，就系、是。好啦，跟住咧就系本周最大嘅，咩系本两周，甚至本个月都系噶啦。咁咧，鬼灭就全世界嘅，一系喺香港睇鬼灭，结果香港咧就系连我哋科麦啲人都有人特登嚟香港睇鬼灭嘅、嗯。 因为大陆冇得上啊嘛， 因为大陆冇上啊嘛， 所以咪鬼灭经济咯。即系呢句嘢系我喺唔同嘅地方度独立地嗱，先讲啊，系真系独立地，因为佢哋都唔知道有人攞咗呢个名词去做噶，系、 嗯、 几档嘢都系独立地自己觉得啊，你乜乜经济，乜乜经济啊嘛。即系之前次嘉华都话次嘉华经济啊嘛，而家仲系而家直接鬼灭经济咁啊，系几档都系独立嘅，佢哋全部冇听过其他人讲嘅，都系自己谂到嘅。不过大家都好容易谂到啦吓，咁、啊、一开始系讲笑咁讲嘅，后屘好似也。佢真係有少少嘅嘢喎，咁即係先講我睇，我用我睇到嘅順序講先啦。即係我見到係英日葵港啊，我哋方物，即係我哋成幾日去嘅葵港嗰邊咧，就搞即係其中一檔都幾入下嘅嗰檔錯雞，去搞憑戲飛，即係無論係飛尾，無論係戲飛尾定係預售票啊嗰類嘢，總之係戲飛啦嚇，去佢嗰度就送嘢。肯定唔系公关揾佢 call sofa 性嘅，系自己谂办法，其实系搞啲优惠啫嘛，即系等于帮衬就送嘢啫。 好，唔系好主嘢，食又唔系贵，又可以做宣传，有人卖客，有人讲下。 啊，即系最少我而家我就帮佢做下宣传啦，因为嗰个位系几死场位嚟嘅，入过去你就知噶啦。葵港其实好多人噶嘛，大家知葵港嗰边系好 Q 多呢啲饮食店噶嘛，嗰档嘢咧，嗰个位咧系个烂尾位嚟噶。出面咧就好多人，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結界咁樣噶啦，咁啊冇乜生意，咁啊仲據說就係呢幾個禮拜仲要更加靜，咁佢啊搞啲生意，咁啊整個鬼魅經濟咯咁樣，即係係主動貼噶，應該唔係啊，我問佢，我唔識佢哋嘅，因為我冇，但我估佢應該唔係做咩官方 crossover， 因為聽起嚟比較似係一啲合作活動先會搞啲咁嘅嘢噶嘛。你系其实系逃离紧特定嘅作品嘅，即系 讲鬼片先过瘾啦。嗱，你话之后你话做夜晚场景咧，最夸张就系咩？我星期六早场已经唔系，即系仲系大围围方。我见到人走嚟睇鬼片，心谂使唔使去到几个钟数啊？系任何时候都见到人睇鬼片嘅。 我调翻转嚟问你啊，你几耐冇见过香港嘅电影院第一座坐满人嘅？第一行啊，最前嗰行啊，坐满人。 哦，咁就唔咁我哦，咁我间唔中都几次嘅，通常系首映啊嘛我。咁我就未知好耐冇见，咁又好似上一次都系睇 Marvel 有嘅， 唔系优先场啊嗰啲、啊。 Marvel 有嘅 ，Marvel 睇首映有嘅， 好难得，仲要系讲紧第一日就已经系爆到黐线，唔系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、嗯。香港动画要第一日要爆系好困难嘅事，必须要佢嘅前作已经系出圈级嘅话题作先可以做到嘅、 嗯。 即系李边伟都唔得噶，李边伟因为喺香港上的时候系啱啱上的时候未红晒。都红啊，都有啲声气噶啦，都好啦，都冇嘢咁红，而且周杰伦都好多年前啦，十年前噶啦，咁所以鬼灭系好难得啦，咁啊，除咗赢咗哪吒之外，因为都系嗰句，哪吒系得首映威嘅啫，后边就冇料到噶啦，所以后边赢哪吒就梗噶啦。喺截稿之前，其实即系十零分钟之前，我再查过，已经过咗日本动画第一位，之前嘅第一位其实保持咗一段时间啦 ，Stand by me。第一集嘅 Stand by me 已经过桥咗噶啦，然后睇佢个款应该会继续佢，因为再上啊，全部都系鬼佬世界嘅动画嚟噶啦，包括马里奥都应该过咗噶啦，咁啊再上就系嗰啲咩飞雪奇缘啊嗰类，我真系唔识嗰啲迪士尼动画啦，跟住再上就系嗰扎噶啦，应该有望去挑战佢嘅，作为一个日本动画代表，你中唔中意佢都好，佢都做咗日本动画嘅代表噶啦，已经咁啊。 所以呢个月搞到我几头痕就系、是、想搵到片睇下，发现到 冇片，个个都避晒，一定避啊！即系我好理解嘅呢样嘢，搞到我想搵佢片，叫我睇咩啊？我睇韩片撞鬼 啊！两样嘢，第一，香港系的确系呢期个电影的确系有啲弱嘅，无论系翻嚟嘅片定系本土仲有几多自家片，不过唔紧要啦。总之 唔紧要，下个礼拜又有爆出口啦、 嗯。你睇咩？ 呢套奇离嘢我一定会睇嘅，放心。 我其实好想讲，你真系冇戏睇，你睇咪睇一睇《鬼灭》，睇下佢到底系到底有几咁名不虚传咯。可能要加引号啦。 我个妹个讲法就系、是、睇早场都嫌佢贵。我妹同我讲话想睇，但系喂早场都贵过人要大佬，唔好想睇咧。 咪又当全日39蚊嗰度长沙湾嗰边啊嘛，嗰档 最夸张啦！我而家随便揿一去英皇嗰个院线啦，唔使开埋俾人拍啦，因为香港而家得翻英皇啊 MCL 就爆满3啦啫。一睇 IMAX 版、普通版、M4D 版《鬼灭之刃》，跟住第一行写住咩？南京少将馆，我屌你啊！ 嗯啊，上咗啦， 上咗啦， 都冇人睇噶啦，反正呢啲 屌不过人睇啊！呢套嘢咧，我唔想睇，我唔想睇埋啲另外，我唔想睇完之后翻屋企砌模型。 即系好简单，而家混喺间房入边，一定要睇完一套《鬼灭》，一套《南京少将馆》，你睇边套？肯定睇《鬼灭》啦，唔使讲啊！你讲啲嘢啫，即系 我不真系唉。 总之就系呢套嘢，就系佢本身嗱，我重申一次啊，我之前讲冇。年青嗰时都有讲过，我重申一次，呢套作品本身并唔差，仲要系好符合王道嘅针三大公式，热血友情胜利，仲要加部分亲情啦。佢作品其实佢系冇得输嘅，系咪好出色？唔系，即系从来都系啊。心最红嗰啲作品，从来都唔系最出色嗰啲作品嚟噶嘛。通常都不过系有翻咁上下水准吓。咁、啊、然后而家就系咧，仲要 OK 啦。咁佢九月仲有套《咒术回战》上嘅。 而家仲要进入咗呢个集气状态啦嘛，即系日本人会搞祭典，我哋香港都会搞祭典噶嘛，咁而且仲要仲加埋就系、是、嗱、搞清楚一样嘢，大陆人落嚟睇，唔系话佢哋有咩有咩有嘢，因为睇嘅人未必系闹日本仔嗰个人，两完全可以两批人嚟噶，佢只要系入边嘅 A T G 迷入边嘅其中少数落嚟咧，就已经够执败香港所有戏院噶啦。所以的确系会即系有啲带动嘅，即系俾嗰啲咩小红书嗰啲特种兵好过嚟到香港挑战0蚊嚟香港嗰啲，点都好啲，你最少买张飞啊，张飞应该冇得走啦啩。即系你嚟到啦， 咁你买场去入去买啲嘢食啊，买啲嘢食啊，卡卡嘢啊，爆谷咁样，点都要嘅啲嘢。 都唔如你爆谷汽水噶啦，你最少你都要买张汽飞啊吓，点都有啦吓，即系。 系啊，跟住食个喺老麦食个餐咁样，都有刺激经济啊！ 唔系啊，佢哋有啲真系癫到咧，搭长途巴士落嚟去戏院睇完，上长途巴走人，因为佢要一日内搞掂啊！ 穷成咁样就冇可能睇戏啦，屌你！ 系啊，咁佢最少有两程巴士，再加个戏院飞嘅，咁又唔会阻到你，就算鸠数啦吓，即系点都好过冇啦吓，就系咁样咯吓。 我一直以来咧，即系好多年前，我喺一个网台嘅主持讲过话。戏院其实最赚钱就是爆谷同热水。你想要支持电影嘅话，唔该，至少买包爆谷。如果净系靠睇戏嘅话，你系基本上咧系戏院唔到落去嘅。所以我入戏院咧，一定买爆谷嘅。 离身，就算系之前喺香港的时候，我睇戏都唔俾钱嘅。讲完， 晒啊你！ 即系 我冇咁我冇人送飞啊嘛， 咁我用对有只鬼灭，我都之前睇鬼灭话你知，我都冇俾钱噶，都系咁句，即系讲呢啲嘅就系咁。是但啦，唔紧要。 O、okay, K， 好，咁讲下一单上礼拜讲过，估唔到突然间有 跟进，都几峰回路转下，老老实实，完全系意料之外嘅峰回路转。 系啦，估唔到就系咁咧，本来咧冇乜嘢嘅，就Yoshiki 咧，即系搞埋党嘅事件啦。咁咧就Yoshiki 本来就话唔知发生咩事，咁咧就本来咧就纯粹就咩讲声单声算数，突然间。Yoshiki 大人咧就发烂渣，就话要话打埋党首歌侵权要落架，诸如此类。结果 歪前少少，歪前少少。佢首先系将所有相关推文，佢之前抱怨咗一堆噶嘛，全部铲晒。嗰阵时谂咧就仲系OK 啦，你嗰边倾完咗咯，咁咪拎铲走啲文，费事大家变咗啦。正常应该咁样理解啦吓，你都系 Sony 嘅，你唔使搞到咁僵噶嘛。咁以为系咁啦，结果佢删文原来系攞嚟准备起诉，即系要法律行动，话上诉啦。 系啦，跟住结果最后就当就系、是、就打埋党出晒声明，对晒气跪晒诸如此类，咁啊有事件咪 OK 咯啫。 成件事好古怪咯，我觉得系有人从中挑拨咯。 嗱，我听到嘅讲法吓就系咩啊？ 件嘢本来咧就纯粹有嘈烟嘅，点知就咩咧？有啲 fans 同啲同埋啲打埋档 fans 喺佢哋 chat 入边闹交，咁咧闹交梗系唔好口噶啦，跟住话佢又谂都谂到会闹啲咩嘅，就系你咩乜水啊 ，X Japan 收档啦，老兵，跟住佢条唔捻顺，话我话冇人识告鸠你嗰只。即系我系，即系我系估到阿林生嗰啲小气嘢系谂都谂到啊！直情系，因为佢因为呢类嘢通常做咩咧？你嗱，讲真就系 X Japan， 你都唔系新嘢，讲真唔识真系唔奇。尤其是如果你唔跟开 Free Metal Band 嘅话，咁依家一队僆仔话唔识你，跟住串鸠你，跟住老兄条气唔捻顺，告鸠人哋，谂到屌佢閪！ 我觉得就是那些越想越不对劲的情况咯，可能是自发，亦都可能是身边有人煽风点火，哎俾我唔忍佢啊，屌啦声，那些咧，你知啲花生又系中意咁样噶嘛，即系因为调翻转讲，如果真系等埋当嗰边嘅 fans， 系冇理由会讲话佢冇人识噶。因为套作品的脉络本身就是话紧听呢嚿嘢系经典到要致敬的对象，点有可能是冇人识？即系如果你真的理解嗰套作品啊， 但系问题就是有人要喂 撩交打另一回事， 但系有花生一周撩交喺煽风起火，一定有啦。讲真就系撩，摆明系撩你呢代，好简单，好似我呢类咁样，我又唔识胆大党，我又唔识 Japan。我揾我周师傅行咗去聊， 咪就话煽风点火咯。 啊，聊鸠阿林大人串佢话冇人识老兵，咁阿林大人一聊起咗咯，一起火咯，咁发烂渣咯。唉，即系先唔好讲聊鸠打呢个问题。男人最忌乜嘢？老卵土，佢就标准老土。喂，大佬，讲真就系你红咗遇咗人聊啊，你咁大佬你男人最忌小气。 唔系红咗咁简单， 呢种情况你咪笑下算数咯。 即系阿 Yosuke， 你有少少你 X Japan 已经上个神台嘅自觉，好唔好啊？ 就唔好咁少鸠啊，少加啊！即系你同网民嘈交，喂，网民撩你梗噶啦，你有咧撩你起火，人咪更加撩你咯。 X Japan 已经系上捻咗神台，啲人先会攞嚟做经典致敬噶嘛，又唔见佢致鬼灭可能会啊，即系又唔见佢致敬啲三唔识七嘅作品， 咪算咯。 即系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套 band 已经系去到一个经典，去到一个你系同 ACG 冇关，但系我一套动画都要去致敬你嘅程度，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噶嘛。即系去到呢度咧，你就即系同人斤斤计较咩版权啊，剩嗰啲嘢啦，唔系话你唔可以，但系真系难睇咯。我只能讲， 即系讲真，即系我香港人最嗰个老土咯，男人最忌老土，佢就老土啦，典型老，即系老土怪啦。喂，但系人哋听人哋 Luna C， 顶同麦当劳搞合作 crossover 活动啊。喂，即系嗰句 in 啲啦，同埋就唔好咁老土啦，即系喂，系人哋聊交嗌，搵真喺度聊，喺度煽风点火，特登喺度串你。因为讲真，你今日身份，你咁江湖地位，咪笑话算咯。唔好嘈交，从来唔好同僆仔、同无知网民嘈交。你同人，你同佢嘈交，你 level 同别人同佢一样咁低。呢样嘢我从来都系嘅，就系、是、喂台仔同你嘈交，喂屌条友唔识，喂就算我好似我咁样，已经系冇乜名嘅，但系我冇乜名都有名贵宾，你呢啲咁嘅网民，喂我同你嘈交，唔知显示我同你同佢 level 傻你，喂。你 X Japan 更加唔好讲啦，大佬，世界 X Japan 连 Elon Musk 都识你嘅。喂，你同啲咁嘅三唔识七网民嘈交，跟住发硬渣，然后真告嗰个减大党，好老土噶。你即系俾人，你又应该俾人笑噶呢啲嘢，即系俾你俾圈里面啲人笑，即系因为圈里面真系你唔即系你唔面同我面同啊。唉， 啊，跟住下一个咧就轻小说相关嘅新闻，俄语同学个作者辞咗职， 吓辞职。 原来佢之前唔系全职写小说，佢之前系有份正职嘅。佢终于辞咗职，话要全心去写小说。 祝你好运啦！ 仲要话去到发挥才能嘅极限去为止去继续写作。我谂紧你有噶，原来 跳 好认真噶，全世界都讲噶啦。 有捻 其他轻小说作者仲可以倾一倾，你绝对系抽中 SSR 而红鸠咗嘅啫。你系抽中个阿 Momoka 个插画啊，即系然后你红咗 嘅 啫。 即系讲就咩话就，如果你系日向下呢个 level 嘅话，得你有权讲，但系唔系好，我唔多觉得你有才能喎。喂，好老老实实哦。 即系佢唔提才能都算啦，即系要调翻转讲就系、是、以佢现在红嘅程度。无论是继续写轻小说又好，定是现在就不写，只是收版税 其实佢财务自由咗㗎啦，所以即系如果佢悭悭地用嘅话呢，佢又可以唔捻都㗎，所以佢嘅辞职，即如果佢係因为话哦我都揾够啦可以退休了，我理解㗎，真係㗎呢啲嘢一红完之后呢啲班税收入冚冚声嚟呢，你只要唔好太大洗嘅话係可以食过世㗎啦，咁就问题就係佢话佢要继续写，要继续发挥佢嘅才能，我諗緊你捻有咩全世界供应你冇㗎啫，你有明白有冇自知之明㗎你。 佢系佢啲才能系去到，我真系黑薄讲句又，如果我识日文，我写啲嘢肯定受欢迎嗰句，不过算啦，呢啲嘢就 再衰难，再边啲难听啲讲句 ，IS 个作者都好都话公然啊，定言公啊是但啦，都有才能过嚟啊，即系 点都冇才能噶，不过算啦，呢、這个就唔好再抽佢水啦。 博吐槽嘅啫，基本上都系咁啊。 好啦， 跟住一个比布啦啊。 头先我讲过嘅，咁咁乜老，你知老麦最拿手搞宣传噶，但系佢都有濑嘢时候就系、是。之前唉，香港洗晒版，香港又洗晒版嘅刺客娃啦。 之前刺客娃啦，跟住就轮到 Pokemon 我哋未讲嘅，不过就对都唔紧要，都系差唔多嘅嘢嘅嘢嚟噶咋。 总之又系俾人买一大堆 Happy Set， 跟住就结果差唔要嗰啲咁嘅衰嘢啦。 吓、啊，因为佢啊直接系 Pokemon 嘅卡张卡 game 嘛、实体卡嗰边送买嘢就送一包，其实几抵噶，因为一包卡其实都唔平噶。当然啦，佢特制嘅就其实唔可以直接比较价钱嘅。但系总之个张卡你谂下，又系限定嘅 Pokemon 卡入边包皮包，当然系比较超啦。总之咪系咁，嗰边就已经嘈咗，已经系嘈咗一段嘅。咁结果而家跟手佢系三年嚟啊，此卡一搞完就到 Pokemon 搞完到 One Piece， 真系唔红唔搞。啲人话系因为换咗 CEO 嘅关系，即系个 CEO 应该系香港人嚟嘅。啲日本仔喺度屌晒鬼啊！你呢啲中国人啊，喺度搞系咪系想搞乱我哋日本嘅经济乜乜七七？我谂紧，喂呢啲系戆鸠嘅言行咧，我以为就系台湾仔先会走出嚟嘅啫。即系而家连日本仔都即刻搞啲咁嘅嘢，首先将香港人叫做中国人，算鸠数引鸠你啦，即系。点解会揾香港人做 CEO？ 因为全世界最捻赚钱嘅物记就系香港嘅人，咁所以你揾个香港人嚟做到嗰边嘅 CEO， 系振兴你嘅物老，唔可以叫振兴经济啦，咁最少系救起你啲老麦， 救亡啦。同埋就系、是、嗱，呢位香港 CEO 入咗落日本老麦之后，佢宣传真系我只有嗰句咯，哇，玩出神入化， 系真系猛噶，真系威猛噶， 出神入化。嗱，好简单，我随便揿一揿啦，就系、是。揾 Luna 先卖广告，跟住揾之前用翻80年代嘅动画只橙路啊，一刻佢做宣传，跟住头先跟住揾 Luffy 做宣传，喂系叫做咩？个个礼拜有新花样啊！佬去到就系咩？哇，老麦你即系以前老麦咧就咩？只系揾几个大明星嘅，即系揾啦麦揾啦芥雅人啊木村拓哉，而家就咩？古灵精怪，个个礼拜新花样，不断换嘢，去到就哇！我如果净系讲你每个礼拜有咩新花样宣传咧，都讲唔到，都可以讲一集啊，劲到抽筋。 姑且去提各位啦，喺两三年前系讲紧老麦执柒咗佢嘅，啲人系讲到，因为嗰阵时嘅老麦好唔掂噶，佢个业绩系非常之差，所以要救亡换人，然后换咗个对象系最卖得嘅地区嘅人，咁咪就是香港咯。 结果。咪即刻 结果咪弹翻起咯， 咪即刻超弹起添。你睇，因为讲真，其实佢知道点样做宣传，最紧要就 系、是，都系嗰句，全世界最识做生意嘅老麦就喺香港，然后不过学识做生意得滞都系个问题嚟嘅。咁啊，结果佢而家搞 One Piece 嘅合作，又系国民级经典作品啦。咁啊，如大家啲黄牛党啊嗰啲无权卡咁样咩搞啊，佢就唯有临时嗌停，因为真系太影响了。佢已经系连续两期搞到去都几乱下噶啦，即系主要系买得太多，同当年史努比嗰时一样咯，就系即系啲麦老麦啲包去派俾啲街友咯。 跟住嗰班食嗰只作日本人喺嘈冤巴闭，又话话香港人啫嘛，跟住就俾嗰黄牛党嘈啊嘛，话有时间揸影不如排队啦，就俾人咁样俾一串佢。 其实咧就老麦嗰边要做都可以做到好睇啲嘅，有好多种方法，譬如啊，即系我而家帮你出桥呢、这个记杯。记餐啦，应该叫做，即系我买完嚿嘢同佢讲，嗰、那个餐我送出去。唔使帮我整啦，整张券出嚟，跟住就系贴喺啲公告栏又好咩都好，有需要嘅街友又好，细路仔又好咩都好啦，有需要嘅就拎张券落嚟，然后同佢讲兑换香港餐，但当然唔包括玩具啦，咁咪搞掂咯，即系 同你之前同之前派史努比嗰次派比加有差唔多意思啫嘛，即係因为日本都几兴呢间嘢呢啲嘢㗎，有好几间铺头玩呢啲咁嘅嘢㗎，即係我入去我买两个餐，一份自己食，食完之后我另一份餐呢就唔使就唔使整俾我啦。贴喺公告栏度，有边个有需要，无论家又好，细路又好，贫困儿童都好，你觉得你自己有需要都好啦，过去攞张券出嚟，即系兑每个餐，等我哋可以食餐饱嘅。因为日本嘅社会救济其实真系非常常之差嘅，樽中流水嘅。咁你咪一嚟就做咗善事，仲要系借嗰啲黄牛党手中做咗善事，你又做到销售，你又招待，然后又有公益社会，咁咪多赢咯，三赢咯。 我个问题唔系，我个问题唔系要咯，问题系纯粹就咩啊？我买唔到。 哦，咁呢个当然噶啦吓，咁咪唔记得做多啲咯。 我买唔我咁就嘥气啦。我把呢啲人嘈冤翻俾纯粹就咩啊？我买唔到，我你老乜亲掉几多个唔关我事，总之就我买唔到，买唔到就你唔啱，我屌你閪，即系黄牛党洗黄牛党串佢就系、是。有时间嘈冤巴闭，不如排队啦。喂，大家真系好刻薄讲句。但你同佢斗早咯，你同佢排佢排咗咧，咪早去排咯。香港人都咁做噶，黄牛党咪同佢都系战斗嚟噶啦。哇！你又唔想唔战斗，又想可以轻松排到队，跟住有鬼晒咁嘈，边有咁过瘾嘅事啊？实系噶啦，从来都系噶啦呢样嘢。 我个人嘅观点就系、是、对付黄牛党最好嘅方法就系无限量供应。 系啊， 供应到你成，供应到你呕，好你就到人人有份，永不落空，嗰啲黄牛党就会自爆噶啦，爆得一两次咧，爆得一两次，啲黄牛党就唔敢乱嚟噶啦。 黐球蛙咪就咁样咯，头先。 因为之前黐球蛙都试过啦，唔系老麦嗰夹咗啦，老麦黐球蛙又唔知边件嘢啦，本来系数目唔好少噶，啲黄牛党炒捻到飞天噶，结果佢就重制，然后大量冲出嚟，要几多有几多，拱到天荒，拱到你冧为止，成个黄牛党个黄牛个市场直情成个俾佢堆冧咗。虽然低一次半次，所以佢哋都系未识死啦，当输一次半次啫。但系你拱多几次嘅话咧，佢哋知道诶冇着数喎。咁当然啦，可能老乜同版权方嗰边又倾咗个数量限量性，咁你咪同嗰边倾咯。嗱，因为咁样实少嘅，咁我咪俾多啲你，咁啊你赚多啲，我又赚多啲，拱冧啲黄牛党，大家想要嘅有得食，即系食正常食客嘅都唔会影响到啲乜嘢。总之要方法多的是。佢真系即系唔好净系做生意咯，有时即系你即系调翻转，你做多啲生意啫嘛，你唔使一下都要限量噶嘛，咁算啦系。 我而家纯粹呢样嘢，我依次我完全就站喺老麦立场嘅就系，咁系咁噶啦，呢样嘢傻嘅真系。喂，咁老麦有乜就系、是？我惊我为赚生做生意重要噶啦，我理啦你啊。 咁啊，所以佢而家暂时嗌停咧，应该可能系度紧桥，点样去谂办法？因为啱啱我口讲就快啫，你要实行啊，要研究点样搞啊，成唔系马上做到噶嘛？咁可能佢哋喺度边啲推广部啊，嗰啲喺度倾紧要点样搞，咁所以暂时就延后咗 One Piece 个合作咁样咯。咁啊，其实都唔太关我哋事噶啦， 唔紧要，等翻 One Piece 唔够，我搞第二档咯，翻大把。 嗯， 老乜嘅宣传系老乜宣传唔停嘅。 嗯， 好啦， 跟住一个咧，应该系个趣闻啦，算系一个游戏相关趣闻啦。我哋知道我哋出咗名阿真岛浩咧，唔系佢个作品本身好出名， 佢个人好出名， 系佢干帝嗰样嘢出名。佢真系啲人讲笑咁讲，其实真岛浩系咪三个人嘅团体咧？一个先叫阿真，一个叫阿岛，一个叫阿浩。唔系佢点解可以保持连载之下打咁捻多机，睇咁捻多作品嘅？咁跟住佢就今年捧咗个名单出嚟，就系今年最好玩嘅 game。咁啊，边几只咧就唔系好重要嘅，佢暂时仲未无耻，我将自己一只拱上去啊，个头佢拱咗五只 game， 即系佢反而佢呢个奇幻生活嗰只，佢推咗上去同类型啊嗰两只嘢，咁重点唔系有乜嘢喺上面，而系冇乜嘢喺上面，佢即系都画公仔画出墙，佢唔单止唔放上去，仲要加一句，虽然唔系今年发售嘅，但 Mountain Wise 都唔错嘅，大概讲咗咁嘅嘢咯。是 Mountain Wise，OK？Wise 喎， 系都串到出嘴噶啦，即系佢唔单止冇放新嗰只 Mountain， 唔单止冇放上去，仲要特登拱多句，怕你睇唔明。 唔好讲啦，有啲嘢就 因为调翻转亦 讲出嚟就得，有嗰个讲出嚟就老土啦，啲嘢 好捻明显，就系人哋打机嗰阵俾佢窒到唔捻爽啦，即系 Mountain 喂，大佬新嗰只 Mountain 去到咩程度，大家心照啦。 咪就系串鸠佢，佢唔系因为佢咩，佢纯粹就系因为作为一个玩家玩到好唔卵爽，所以揾个地方去阴下佢咁解嘅啫嘛。即系不过就几搞笑下咁样攞出嚟，就出嚟讲一讲咧。因为啱啱传到我 timeline 度，其实都有啲时间噶啦，两个礼拜前嘅事啦。但系上个礼拜先传到我条 timeline 度，咁啊攞出嚟讲下，其实几过瘾咁样啫。 計總之就是、其實你就算係 stream 有睇佢評價，已經大把嘢睇噶啦。唉，真係嗰句執柒咗佢啦。 好啊，咁啊，跟住一個都係傳咗嚟攤翻到一個笑話嚟嘅。咁啊，完全唔識佢噶，應該係微博深或者總之中國系嘅 SNS 上邊嗰啲大 V 啦，一個外國系嘅大 V 啦嚇，應該係女性嚟嘅，我估。咁佢人咧就係溜咗去日本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之前專題講嗰種，然後喺日本就喺度賺翻啲外國流量啊，話呢度如何那樣唔得啊，如何嗰啲咧。喺度赚外国流量，咁佢今次唔知系咩事啦，佢行咗嚟老抽，老实讲，绝对系肯定系第一次嚟老抽啊佢。如果唔系，唔会讲呢个网购嘅嘢啊。抽老抽入面有啲大型看板，你做广告啊嗰啲嘢嘅。佢话个大型看板啊，啲都唔系正常人体女性啊，都即长咗啲好似生嗰啲恶性肿瘤咁样，即系咁样乜？ 嗱，好真嘅。佢讲嘅其实几啱啊！咁佢喂，咁 我睇到一半，佢讲老抽恶性肿瘤，我已经知道100%系男 B， 跟住望埋落去，果然系男 B， 即系 果然。咁冇话嗱，冇唔单止男 B 嘅，咁佢有一系韩片，一系大陆，一系大陆 game， 韩 game， 而家。老抽嘅依类嘅广告，基本上都依样嘢啦。日本而家几开日产游戏仲出到嘅咩？手游全部依样间。 哦，主要唔系讲呢样，主要系讲紧啲恶性肿瘤啊！即系大家知道我频语档啦 ，OK？ 因为男 B 嗰啲奶系真系大得好卵恐怖，而家最新嗰个应该系130几 cm。好似系 O 定 U 英文字母就嚟唔够佢用噶啦，佢入边咧，如果你粗略分嘅话，佢大概有10个梯队咯，尾二个梯队都过咗100 cm 嘅，90几 cm 算系频鱼喺只 game 入边，咁你谂下，当然我知道有更加强嘅喺 DMM 嗰度有只，我成日 keep 唔记得个名，我见识过噶啦，即系基本上咧系个直径要用直径去形容噶啦，单粒嘅直径系人嘅一半身高。即系一个人佢150几 cm， 个单粒直径就70几， 塞两个篮球落去咁样啫。 唔系篮球啊，直径70几 cm 啊，篮球直径70几 cm 咋，即系去到咁嘅地步都有，我知道。咁但系除此之外，最出名嘅就系男 B 噶啦。咁然后就系呢啲赚外国流量嘅钱啊，梗系要踩日本噶嘛。佢话就话日本仔变态啊，如何那样。跟住下边唯有就系有人就我都唔知系串佢啊，定系纯粹系好言相劝定系咩啦。大姐，呢个男 B 系我哋中国嘅国产游戏嚟啊？吓，中国游戏，即系成件事会好滑稽咯。 唔系可以唔系。海落是落落地的，但是我明白的。 我完全赞成这个中国就是就是搞狗烂 B 的。好认真的，到时看看哪个笑到最后，好认真的。 虽然怪怪地，即是算啦，烂 B 就其实现在烂 B 都不是热门的啦，好老实。你看今年 C1 有人用啲新刊，烂 B 少几多啊？全部其实已经变咗，而家其实其他作品又都 冇办法。 虽然烂 B 都仲有，我冇话你冇啊，冇抽我水，烂 B 都有啦，少好多啦已经。 极端巨乳市场其实真系唔系好大嘅啫，佢已经系喺呢条路上面越行越远，已经行到去一般嘅巨乳爱好者都未必接受到嘅程度。 今年男档是一啦， 130几啊！你要唔要量一量啊？到底几大啊？ 唔准量。 即系佢就嚟用晒26个字母噶啦。 咁而家最流行啦，系碧蓝档案啊嘛。碧蓝档系边个国家噶？碧蓝档案。 蓝档理论上系韩国嘅。力神啊嘛， 系咯，点？而家你睇，你讲真，你而家玩手游依类咁嘅个波个巨鱼个魔点魔鱼嘅，全唔系韩国就是、中国噶啦，日本又几开出啦、啊？日本都冇出咁，而家日本之前基本上都唔出，就出新嘅手游咁就喺度，唔敢出啦。 不过件事太搞笑，我先攞出嚟讲下啫，即系你即系佢系。盯住就系唔系因为佢大，其实系因为佢系想揾啲日本嘅嘢去挑下刺，点知千挑万挑你就挑净系中国产的。 样衰咗啫，我系唔紧要啦， 因为就算是老抽的汉版都未必一定是中国产的，佢真的咁啱，即系虽然啊，的确有不少啊。而家老抽街头咧系会有炸咧，你根本睇你都唔知系咪中文，唔中唔日，半中半日嘅奇怪的文字，都唔知俾边个睇嘅，即系小屋嘅小红书广告，我真系唔知俾边个睇嘅，老老实实。咁啊，唔紧要啦，总之下单都系同中国有啲相关嘅呢、这个。无限恋恋是中国的游戏来的嘛。他同这个星露谷物语做 crossover。这样就很奇怪了。因为首先大家知道星露谷物语本身就是个作者不是特别为了赚钱，虽然他几好卖，是买了很多，基本上够他吃过世的了，够作者吃过世的了，够他安安心心地去做游戏开发的了。那你点解要同无限恋恋做动物到做 crossover 呢？即是因为他又不像是那么贪钱的人来的。星露谷物语亦都唔系经常做 crossover 嘅，更加唔好话接到咁滥啦。咁啊，真系唔知佢点样。咁佢作者行翻出嚟就澄清，就话佢冇收钱嘅。你讲冇收钱，我就更加奇怪了。喂，大佬，呢档咁嘅嘢，你收钱都唔应该揾佢啦，更何况冇收钱，咪即系白俾人赚。即系我唔知点解啊。总之佢话佢冇收钱，我唔系话唔信佢。不过就如果你冇收钱就仲衰，即系你如果你话我而家近期手紧需要钱，哇！我谂大部分嘅玩家系都会接受理解嘅、哦，但系你而家同你讲出行出嚟话冇收钱，我就更加 唔好明 拗头啊！老老实实 唔多理解啦。 啊，因为你两只作品又唔系好 match 啊。如果你话系啲好 match 嘅作品，大家互相友好地做 crossover， 即系譬如话你同木材物语做 crossover， 咁我大家都觉得正常啊吓。即系咁，但系你又唔系同你真系好拉冷嘅作品，而且对面仲系非常同臭同争议嘅作品。即系你唔好睇少呢啲换装、呢啲换衫游戏嗰啲货金抽嘢，系非常之食钱嘅。咁你到底点解要同佢做咧？而且调翻转讲，人哋赚咁捻多钱，你同佢合作，你都唔收佢钱，你唔收翻个钱，你即系你点解要同佢做合作咧？完全理解唔到， 完全冇唔知发生咩事，啲古灵精怪嘢。 咁啊，所以就 我系嗰啲古灵精怪嘢噶啦，呢啲嘢就 都几争议下嘅。不过就唔知佢想点啦，可能想一番好意俾人，即系你就系君子坦荡荡，人哋就系计算你利益咁解咯。可能系我做嘢咁样嚟解释啦，即系 好啦。跟住又 咁啊，另一档都其实几大争议嘅。 Roblox 应该读做 啊 ，R O B L O X。 Roblox 咯，就咁 Roblox。 可能我哋唔系我哋东方啊，先讲啊，系讲紧我哋啲老饼冇咁熟啊。呢档嘢其实喺细路仔入边咧，咁系几红下嘅。呢只 game 人数好 Q 多，大概你可以理解为 Minecraft 加 VR chat 啦。你可以咁样理解呢只 game 大概就咁样啦，即系个样就四四方方，啲人系好似 LEGO 咁样样。但系然后入边咧，你可以做乜都得，交流啊、倾偈啊、玩小游戏啊，即然后有好多人去可以设计啲模组或者程式啊，去你可以攞嚟做某啲嘢，譬如话你可以设计一个之前几红下嗰只互相射俄罗斯轮盘嘅嗰只 game 啊，入边都有咁嘅模组，类似咁嘅小游戏啊，即各种其实一个。即系之前有啲人吹到好中意吹嗰啲咩元宇宙元素，呢啲就系啦。不过但当然佢唔系咁样吹啦。咁入边大部分嘅玩家，根据之前嘅统计，对上一次嘅统计，有 40% 嘅玩家系小学生，13岁以下的，即系个咁样嘅社群嚟。所以点解我哋唔系好熟，就是、因为真系俾靓仔玩嘅。咁你睇样嘅嘢睇到啦，买卡都好多靓仔玩啦。咁然后入边其实一路有个争议，就系有啲。我都唔想点样，唔知点样形容佢哋中意细路仔嗰啲啦，即系然后喺入边就端掉嗰啲，因为啱啱讲过入边有 40% 系小学生嚟啊嘛，小学生或以下13岁以下，咁佢就系同佢哋作为一个沟通桥梁嚟嘅啫，约佢哋出嚟，即系喺入边同佢哋混熟咗之后啊，就约佢哋出嚟，然后犯罪嘅唔犯罪都有啦，咁啊有啲人就睇唔过眼啦，咁啊掉呢啲嘢，其实唔一定喺呢只 game 入边。我喺英国呢边有档节目咧，系专掉呢啲网络上去揾细路仔女嘅人嘅，即系扮系细路仔，然后掉佢哋出嚟，跟住成档佢要嚟到间屋入边咧，就成全部摄像机几廿个 cam 即系射鸠住佢，然后顺手拉鸠埋佢，系有啲咁嘅系咁嘅节目噶，类似咁嘅嘢。咁然后咧。人哋做节目咧，嗰啲就红咗，就系、是、好似做咗几季嘅，同警方合作嘅。咁呢，但系呢度入边咧， 个人系做类似咁嘅嘢，其实算系其实算系嗰种私刑執行嗰类嚟嘅。咁当然咧，佢纯粹就真系捉到条人有仔之后，就系送交警方同埋送交官方， 嗯、 即系资料就交俾官方，人就交俾警方咁样啦吓，即系类似其实蝙蝠侠嗰只咯。咁然后个官方嗰边做嘅嘢就系收到资料啦，佢封咗人。封咗啱啱執行私刑嗰、那个，唔系封搞细路仔嗰个，结果又搞到又再严上，呢、这个唔系第一次噶啦，呢、这个之前都搞过，不过我印象中之前我哋系冇提过呢单嘢嘅，咁之前咧都唔算系有烧到嘅，但系呢次系烧得特别劲，因为有唔少知名嘅 YouTube 啊、媒体啊嗰啲都有报道，咁啊更加多人提到呢单嘢，咁啊官方原本想执执搏，咁啊唔当国嘅，咁啊而家就唔知点算啦。诶，好搞笑，因为调翻转咧，游戏呢档嘢本身咧唔系想货细路仔嘅，唔完全系啦，最少系， 嗯， 即系佢系想搞大型嘅社交嘅，但系结果吸引嚟都系细路仔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呢个世界，你目标观众同实际上嘅观众系唔一样噶嘛，嗯、即系你 Call of Duty 嗰啲，你预计应该系嗰啲廿几卅岁嗰啲玩家噶嘛， 唔系有唔系有个笑话嗱，最老土嘅笑话啊嘛，嗯、玩 Call of Duty 预计嘅观众层卅岁大叔。结果是十岁靓仔 ，Splatoon 预计嘅玩家层系十岁靓仔，结果全部都是大叔玩。 啊，类似咁嘅情况咯。总之佢，因为佢之前甚至话我哋要做呢、这个成人社交，即系佢唔系嗰个十八禁嗰个成人社交，即系大人的啦，大人嘅社交圈，类似 VR Chat 嗰种咁多。佢睇喺啲大会度入边咁讲啊，咁样吓，你要搞清楚啊，你入边有四成系小学生嚟嘅。真系唔到十三岁嘅喎，即系 cheat 都上唔到嗰只嘅喎，即系你搞成人社交，即系总之呢个世界扯到去儿童保护，你应该就喂嗰啲英国啊嗰啲咩 SAO 啊嗰啲，然后嗰啲咩保咩保护儿童啊嗰啲组织啊，啲信用卡公司啊去捻晒边啊喂，仲唔封呢样嘢？即系需要人做嘢嗰啲地方咧，就做嘢嗰个就封鸠咗佢。需要人去嗰啲应该话宣称自己会做嘢嗰啲保护儿童啊乜乜七七，佢哋全部唔捻得认晒影，即系唔应该唔需要你搞佢搞鸠佢哋嗰啲就系搞鸠佢哋，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。所以系不过算啦，系嘛。 好，讲到呢度都好长啦，而家暂时唞唞先，下次再继续。 拜拜。 拜。